咁啊，我祝大家财色兼收啊！ 利 息啊，利息嘅息嘅 系， 仲有股价又升啊，股息又收埋，咁最开心啦、啊。 系 咦、啊，我哋今次有啲背景音乐，我好开心啊！ 系 咁啊，睇睇先啊！咁啊，嗱，羊年嘅市咧就毕竟有啲虎头蛇尾啦，都系咁啊！依家就后年啦，咁啊开咗两日啦，咁翻嚟咧，其实咧就有人就话开咗红盘，咁但系咧就系、是、牛红嗰个红啊，唔系红色嗰个红啦，可惜就系咁啊，即系第一日翻嚟咧就已經個期，即其實未開線睇到個期指咧好大鑊啦，因為其實初一、初二、初三上完放假，即大家都有睇外圍啲消息嘅，都知道即跌到即阿媽都唔認得噶啦。咁啊翻嚟咧，果然咧就即一開已經跌即七百幾點咁樣樣。咁啊兩日嘅市況咧都係麻麻地，依家咧就翻落嚟18,300+啊呢、這個水平啊。喂 ，Sam 哥，咁啊依家點睇咧？依家係 暫時個勢都。只能够话差咯， 嗯、 系咁上一月份嘅低位都穿埋，即系一月份低位18,534度，咁而家上个礼拜五就收18,319，咁都相差200+点，都低过呢、這个上个月嘅低位，咁、那个势就睇落即系睇个图都非常之曳噶咯，咁大家都可以睇到个图啦，咁。繼續都是一浪低一浪的走勢的，咁自從上次即係上個月咧就見完18,534，跟住彈翻上去最高都是19,700+点啦，咁嗰度反彈就大概差唔多1,200，咁其實彈完之後我都係睇19,800附近嗰啲位嘅高位，最近當時我係諗啊，最近都係接近2,000+点嗰啲位咯。咁但係都跌唔到，咁就即係月尾，差唔多月尾嗰時咧彈咗上去，跟住咧今個月頭翻嚟咧，都係即係二月份翻嚟都已經係咁向下跌噶啦，但雖然都過農曆猴年之前跌得唔係太多，臨放假之前都彈翻些少，翻上19,200+300嗰啲位，咁先就我哋猴年翻嚟再急插，差唔多700+点，兩日就跌咗成969点，差唔多成1,000点就係，咁個勢就非常之曳啦，咁上個禮拜五美股嗰邊就彈翻，即係因為佢就星期一至四咧都有市嘅，咁佢就嗰度就連跌得4日，咁跌得相當犀利噶啦，咁上禮拜五就彈翻300+点，其實都係我覺得都係死貓彈多啲咯，咁有得彈好過冇得彈啦，咁其實咁我哋睇翻我哋可能。希望都有得彈下啦，咁其實你睇翻 ADR 嗰邊都彈300点到咯，咁但係仲有啲隱憂咁，咁嚟緊農曆年啦，即係大陸嗰邊咧，聽日都開市噶嘛，咁其實如果外圍跌得咁多，咁我覺得個勢都唔係十分之樂觀咯，咁如果聽日大陸再急插嘅話，我哋有機會可能係或者有機會係又高開，跟住又向下懟翻轉頭咁嘅款咯。咁就要而家比較重點咧，就要睇下18,500+点嗰啲位短期內會唔會上翻去先咯。如果短期內係可以守翻上翻去嗰啲位嘅話，而且企翻穩唔會再。再急跌的话，我觉得就会个势就会好翻些少，但是如果不是个势都是继续向下的机会就大一点咯。 原来如此。 是啊，咁你上个礼拜特别是日本那边跌得特别急的，咁除了他之前是负利率的，咁他下个礼拜二就开始实施了那个负利率政策，咁嚟緊我哋都要及實日本個市睇下有咩反應。如果 繼續係向下急插嘅話，咁大家都係要小心啲咯。而且美股嗰邊，我覺得佢上次都係試過，即係上應該上年都係試過15,500点嗰啲位咧，就彈翻上去嘅。咁而家上個禮拜嚟到15,500点附近咧，都禮拜五都有翻些少嘅彈翻300多点。咁我覺得睇下呢啲位15,500点嘅守唔守得住先。如果再大幅裂口得跌穿呢啲位，即係道指嗰度跌穿15,500点就比較曳少少。咁可能就十級以下咯。咁大家留意住而家嘅市勢咯。特別係仲有一點就係要留意係油價嘅。咁近排個市都係跟個油價喐會比較亂動啲咯。即係油價跌嘅話，股市都比較難升嘅近排就。咁之前我哋未過年應該係上個月尾咧，咁曾經油價見過26.几，跟住再彈翻轉頭，都彈咗好多，最高都好似去過34.几嘅咩？我都講嘅話，35蚊嗰附近係阻力都係比較大嘅。咁但係個勢油價勢，我都始終都係繼續都係弱嘅。咁如果油價去到20-20零蚊，即係26啊、27蚊嗰啲位咧，咁其實唔排除即係而家完全係出口術，即係油組嗰啲或者有啲無啦啦話咩消息人士話有機會減產啊，呢啲我覺得係跌得低嘅話，咁可能係出嚟口術，但係實際減產，我覺得就問水少少咯。咁可能就要大家真係坐低慢慢商討先可以成事咯。如果要減產嘅話，但係短期內就我覺得減產嘅機會真係非常之低咯。咁而且你伊朗嗰邊咧，開始嘅石油就生產翻比較多，就輸出國外。咁我覺得就油價始終都係個勢都仲係向下機會大啲嘅。咁今年我覺得26蚊嗰啲位都應該都有機會穿嘅，咁所以雖然係上禮拜五就彈咗成12%最多，咁我都覺得去翻29.几油價啦，咁但係今次嘅反彈正常嚟講應該唔會穿翻34.几嗰啲位，可能或者彈多一兩日去到33.零都，我覺得都比較盡嘅，繼續維持一浪低過一浪嘅走勢咯。咁股市都係咯，可能下禮拜打一彈，即係彈完又係散咁滯，所以都係大家睇下睺下睇下下禮拜有冇機會彈高少少。又如果你上禮拜五或者買咗貨啊，博反彈嗰啲，咁啊走一走先咯，咁係咯。咁我覺得始終都係且戰且退咯，呢啲形勢情況下，咁你即係好似上次金融股災、金融海嘯啊，即係2007、2008年嗰啲環境之下咧，咁都係個勢一路向下嘅，咁唯有係咁做咯，即係好似我即係譬如我話攞隻939嚟即係短炒同埋長揸係咁不停咁喺度走嚟走去囉，賺懟得低嘅話通常去懟得低，跟住可能懟5毫子，跌咗5毫子，咁彈返2毫零上嚟，咁就係薄嗰啲囉，咁就但係要識得走位囉。咁你上個禮拜我都有叫過大家係上兩個禮拜已經是四個七樓上就走一走先咯。咁其實而家939都再跌得比較多，因為上個禮拜五收4.31啊嘛，係咯。咁都你如果4.7走咗，4.31都相差成10几%嘅啦。咁如果 但是下第二注呢，咁其實我如果咁嘅炒法，其實個平均價應該拉到落去四個七毫幾嘅啦。咁走一注，咁仲有一注嘅話，即係四個七毫幾。咁你如果睺下睇嚟緊今個月尾或者有機會再跌嘅話，睇下四蚊邊買買到咯。如果四蚊邊買到嘅話，咁博佢彈翻上去四個四啊，4.3呢位又走一走，即係4.5之前要走一走咯，4.4到咯，四唔好咁盡咯。咁賺去大概7-8% 啦，咁走一走，咁跟住再拉穩嘅平均價，到時你個平均價就唔會太高嘅，就算係錯都錯得比較舒服少少嘅。 系、哦、啦、我想问啲乜？请阿 Jackie 咧，帮我哋揿一揿一幅图。因为头先啱啱阿 Sam 哥讲起939咧，就想睇张图咁样，方便啲。咁 stay 喺呢个都得噶啦， 系 唔使 cut 翻翻嚟嘅，唔好睇到我哋个样咁清楚，细幅啲又啲，睇下图嗰个。 系 咁啊，939咁啦，咁啊，阿小 J 有冇放假搞咗啲咩嚟啊？ 我真系放咗假， 你真系放咗假。 咁我覺得連阿 Sam 哥都睇得好淡啦。咁我不過即係有危始終有機嘅，每樣嘢都係兩面㗎嘛。咁啊學啊，又諗起啊股神嗰啲思維咯。即係啊巴菲特呢咁樣。咁喺佢成日講喺別人恐慌嘅時候貪婪喎，又適用返啦。 係 幾年後 你應該好貪婪喎，依家呢個時 候。我想就係荷包好乾。 系啦，唔系贪婪嘅时候最紧要有 cash。 哦，系啊，所以呢排要努力啲揾翻啲弹药咯，去贪婪少少试下。系啦，咁咁阿巴郡有个接班人啊，利禄噶嘛，咁我依然睇好比亚迪啊，即系 H 股啊，1211咁样。 系， 咁佢呢近个月就增持咗两次嘅。咁其实佢都跟阿巴菲特嘅思维啦，即系逢低又吸纳翻嘅。咁啊，個別股份啦。咁我哋譬如巴冠就睇好一啲叫做石化股啊。因為你頭先講到啲油價都 keep 住低嘅啦。而做翻石化類嘅股份喺油價低嘅時候係有利噶嘛。譬如好似香港338咁啊，上石化咧，其實係近期係發型起嘅調轉。 係啊， 我哋可以睇睇個圖啊嚇。 338系啦，上石化，大家望一望个半年图先。咦，唔系呢个唔系嚟嘅。 338， 讲住先，不如，因为要揾出嚟要少少时间。 系咯，因为佢其实同个市咧，同个恒生指数啊，真系背驰嘅。 系啦， 系啦， 揾到啦。 系啦，咁我相信啦，嗱，嚟紧油价咧，因为政治因素啦，我相信我自己睇法就系美国要压制住俄罗斯嘅经济咁样啦，类似啦，咁咧而油价咧系未来啦一两年都系 keep 喺低位嘅，所以如果当个市场气氛好翻咧，上石化会升得更好咯，个价格系啊，咁啊可以逢低留意翻上石化嘅。即 係 有危有機啦，同埋最我哋就過年嘅時候咧，就睇到咧就 yen 啦，會見到1.2幾衝去1.1幾， 升 咗好多。 全世界經濟學家都跌曬眼鏡， 係 離曬大譜。即係你負利率竟然佢幣值仲會升，個股市冧啊反而 係咯， 唔係佢而家當係直頭當避險， 係啊，係啊，真係估唔到啊！ 系咯，除咗黄金之外，避险货币之一咯。 系咯，就系黄金又升咗100幾蚊，犀利喎！ 系 几日啫，系咯。咁但系而家又话黄金又见咗底咯，变翻做值得吸纳嘅水平，我自己又唔认为咁样嘅。系啊，因为喺1700蚊，当年美国系最大嘅储备噶嘛，黄金。到而家而家是美國啦、中國和印度嘛，咁美國都出咗貨咯，我唔認為又去翻去牛市嗰段階段咯，依然係 金价依然是熊市的反弹，同而家港股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认为。咁啦，个日本嗰个 yen 啦反弹咗咁多啦，112呢个水平啦，个日最高见。咁喺星期一咧，日本会公布第四季 GDP 噶，系咯。咁啊喺星期五率先反弹嘅，唔系即系落翻啲啦个 yen。咁我相信佢第四季 GDP 会做得好靓嘅，系咯。咁又嚟带动翻个 yen 咧去翻低位度，系啦，咁再观望啦，我哋就是系啦，咁而因为礼拜一咧又系内地个市场即系复即系开翻市啦，系啦，咁咧有两个因素影响之下，我哋可以观望翻礼拜一个情况，睇下恒指会唔会收喺高位啊？如果收翻喺高位啊？咁樣嘅話咧，我相信下個星期我睇翻好少少啦，有個明顯啲嘅幾日嘅反彈咯，個恆生指數係啦。 哦，但係咧頭先講到日元即係 yen 幣值啦，即係 yen 嘅升跌咧，其實對我哋自己即係譬如一般散户可以做到嘅投資上面有啲咩特別嘅影響或者啟示啊？即係除非你投資 yen 或者你會唱 yen 去旅行啦，係咪？如果唔係其他嘅話，會有啲乜嘢特別？ 我而家身邊即係我哋会听到，喂，香港啲楼价睇淡噶嘛，不如投资日本房地产啦，咁即系我哋讲一讲题外话啦。咁其实嗰个日元个风险都几大噶、 啊， 我哋见到波动性好大噶。 系啊系啊， 系咯、啊。咁、譬如我哋110之前买入咗日本啲楼市咁样，去咗12几，跌咗10几%咯，净系汇价已经蚀咗。 系啊，跟阿火燎咩去咗日本买楼 咯。系咯，系 咁即系嘥气噶。 冇睇喎，冇留意。 而且个楼，佢个楼价，我觉得唔会升得太多咯。你睇翻过往日本嘅楼市都冇乜点大升过。 同埋好，我間接識人有做咯，因為有一排好火噶嘛呢樣嘢，曾經 係 啊，即係好多 賣曬廣電視 賣曬廣告啦，即係有啲香港嘅 property agent 咧都主力做日本樓，變咗係，因為我去過嗰啲咁嘅類似展銷會嗰啲咁嘅嘢啦，同埋即係都唔怕開名啦，因為火燎心咁都去咗邊，即係好支持即係啲出名嘅股評人火燎心啦。自從即係喺呢個爽組合被踢出局之後，就係轉行嘅買日本樓噶嘛，就搞咗啲旅行團咁樣樣嘅。但係我聽講啊，即係有啲跟咗佢去買樓嗰啲嘢都蝕到派度，因為第一咧就即係頭先阿 Sam 哥都有講，譬如大家都有講到幣值啦。第二咧其實就係好難租出去嘅，租唔到，即係租金收入咧係即係佢賣俾你嗰陣時，梗係話有可以收到幾多厘啊嗰啲咁樣樣噶啦， 但租咗出去先係嘅。 但其實咧，好啊，冇 租唔到出去， 租唔到出去，即係個租務市場好疲弱嘅，即係東有意思。佢賣得俾你咧，即係你個價好啲咧，都唔係一啲咁靚嘅 location 咧。 哦， 係啊，你諗下日本嘅經濟，即係啲錢係揸曬啲老人家度，啲老人家全部自己有樓噶啦，係 啊， 啲僆仔 冇， 即係冇錢，其實係都唔出去做嘢，都冇錢租樓嘅，都冇乜需要租樓。咁所以其實係都幾慘㗎，呢嘢都係 咁大鑊。不如我聽即係講開日本樓咧，佢哋有一條龍服務嘅喎，聽講。咁你就係、好似民宿咁樣嘅玩法，似台灣啊。我買咗一個劏房翻嚟，咁啊就for香港人啦、內地人去旅行咧就租我呢個地方咯，咁有固定嘅收入咯，會安全啲佢哋。 哦，即係佢 constantly 不停咁租出去嘅，咁樣就係、是、即係 佢旅遊嘅民宿咯、 即係佢同旅行社合作咗咁樣， 即係租 某啲 租幾日啊咁樣， 係啊，咁會安全啲嘅，我諗 係， 哦，咁個呢數都唔錯嘅喎，兩位數啊去到， 咦， 收租回報率， 係。哦， 十厘楼上好犀利咯， 咁样好明白。咁啊，但系呢个唔喺节目度推介啦，大家有需要就 P M 啊，小 J 啦，呢又唔系讲过。 我揾阿火燎心好啲， 系啦， 系啊。咁啊，同埋就想讲下呢、這个今次都算系股灾嘅，喺全球个市场上边，系、啦，想讲下。對上嗰幾次股災啦，同埋跌幅啦，同埋跌咗幾耐咁樣嘅， 係 一提。 咁啊，對上一次咧就07-08啦，大家記得噶啦、嗯。其實咧嗰次咧就最高啊，差唔多31,958啊嘛。咁啊跌低位就10,676，跌咗咧67% 嘅，就跌咗一年啦。呢次就好深刻啦。咁啊沙士咧就同呢個科網股爆破咧為加埋一齊講啦，係啦，咁啊跌咗又跌咗10,000點啦，跌咗55%，就跌足3年嘅嗰次，就好漫長，好慢嘅比較， 嗯， 係啦，咁咧97啦、98啦，亞洲金融風暴啦，就由呢個16,800咧跌到呢個6,500幾點嘅，跌咗61%，就跌咗一年，咁啊，9495啦，就聯儲局加息啦。系啦，就跌咗45%嘅，又系跌咗一年啦。咁咧呢个87年啦，黑色十月环球股灾呢个我唔系太清楚系咩事啊。系啊，咁啊恒指由3,900幾跌到落1,800幾啊，跌咗53%，就2个月，哇，好夸张！ 2个月好似好犀利噶。Black Friday 啊， 系咯，嗰次我唔系太清楚啦， 因为当时系用咗好戆居嘅方法系停市， 停咗4日。 哦，咁样，系咯，咁我哋今次2016啦，就啱啱步入呢个加息期嘅，系啦，同如果讲翻去。 呢樣嘢有啲保留喎，加息期依家唔係好 算，真係唔係我哋開始咗噶嘛？美國真係 係加咗一次息， 佢加咗一次，但係 但係唔知佢有冇機會再陸續加息咯？ 如果再同你輸到加唔加，我唔敢落注啊！真係 佢唔會減翻嘅， 唔會減翻，但係佢唔減，其實佢唔再加，理論上等於減噶啦。 哦，咁都係啊，啱嘅。 不過你講埋先啦，即係進入咗加息周期。 係咯，咁我哋嗱呢個跌市啦，就由上年嘅2015年啦，就4月27日開始喎，就28,588點， 係 最高位嗰日。咁啊，當呢個月最低18,000啦，都跌咗18,000點啦，系 跌咗10,000點， 都40%左右，系咁啊跌咗几耐啊？就嚟一年咯， 系啊，10个月到啦， 10个月到咯， 系咯。咁对上嗰几次，通常用年嚟计噶啦， 系咯 。我哋睇翻4月会唔会见底咯？暂时有个自己憧憬嘅。跌一年咁啊，见底啦，自己 希望啊， 自己谂咩 啊？ 系啦， 嗯， 好啦，咁啊，同埋嗰个金价咧，就1,200幾美金咧，好多人讲翻个开采成本咧，系我想提一提嘅，其实同油价一样噶嘛，嗰、那个。采金啊，采油嗰个开采成本都冇乜人知道，系咯，那个油价可以跌得咁深咧，咁、那个金价反弹完可以再跌噶嘛，并唔系话见底回升啊。 金价之前好似我啱啱入行嗰时候，好似系300-400元啫，300-400元美金， 300-400元美金， 系啊，嗰时升上嚟， 系咯，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就未必系见底回升嘅嗰、那个。金價就未必是吸納的藉口，因為農曆年呢是中國人即是農曆新年啊，同埋呢排避險的因素而反彈的，另外 這個是一個即係好經典嘅説話，即係見底還見底，反彈還反彈，係兩件事。見底可以唔反彈， 即係好似港股咁啫。咁你18,500彈翻上去19,700幾， 而佢彈一彈，唔代表嗰個係底嚟嘅，你知唔知？咁啊，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啊。 OK。 IBHK 你现在听人的是 IBHK 入台网络正经台。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

慢慢剪翻个声浪嘅。咁其实逢过年过节啊，如果冇乜人陪啊，或者即系冇另一半嗰啲咧，咁可能就揾呢啲媒体嘅嗰啲频道啊，或者平台啊，去结交异性都唔出奇啊。咁可能都或者有机会都揾到真爱嘅。 嗯， 喂，呢啲好啦， 唔好意思， 咁你 好自然反应 系咩？唔系，即系之前我仲后生嗰时咧，好似我听身边啲 friend 都好似话通过啲咩嗰时用 ICQ 嗰啲系嘛？ 哦， 系都可以揾到啲 friend 拍个拖嗰啲嘅。咁、之前 Facebook 嗰啲啊，或者好多其他，总之系网上平台啦。 好明显你都唔系好熟呢个话题，所以不如讲翻股价先啦。即系有咩系啊？有乜嘢？即系仲有冇多星星？最紧要就系 咁因为去睇先一个月两个月都升咗两个月啦。咁其实我觉得就呢啲位置就差唔多啦。即系四个八四个九咧，如果有货嘅食嗰户先，咁就后去回翻少少先啦。咁你通常呢啲即系一浪高会一浪嘅走势，咁我觉得如果上个礼拜收4.53啊，咁呢位走一走，咁就落翻嚟大概4蚊嗰啲位，我觉得可以买翻去咯。系啊，咁佢暂时我睇翻个图咧，你都系曾经都试过穿过条20天线两次嘅，咁冲上去跟住回翻几日啊，一个礼拜到咁就穿一穿条20天线，咁先继续慢慢上嘅。通常呢啲都系咁噶啦，但系冲得高嗰时咧，我觉得就走一走先。始终而家个市况咧都系我觉得麻麻地咯，系啊。咁虽然呢啲互联网股近排都有啲就好翻些少，但系都大部分都系仲系比较曳嘅，跟个市行嘅，大部分都系咁系咯。咁其实走一走先，回翻，我觉得就可以炒住波幅先，有机会即系炒多两转好过你无啦啦而家4.4几唔食嘅话，咁到时落翻嚟3.5啊4蚊嗰啲位，我觉得就冇位咯。 嗯， 系啊，咁。佢呢隻嘢其实个前景我觉得都可以睇返好少少，因为睇返上即係前三季嘅业绩就係转亏为盈嘅，咁期内就赚咗1.45亿人民币嘅，咁我觉得个营运数据都比较理想，再加上佢股价嘅图表嘅走势，技术上嘅走势都比较好嘅，咁但系短线嚟讲咧，咁就因为 RSI 都去到60几啊，之前都试过70啊嗰啲位点一点，咁都即系短线嚟讲咧就超买咗少少，咁后呢啲位减一减磅先，咁回翻来先再买咯。 系 啊， 原来如此，咁啊都几靓啊！我图我见到又蓝又绿咁样，都发得几犀利，应该都几好炒嗰啲嘢。 系啊。 咁啊，但系佢基本一要素咧，大家就要自己即系上网去探究一下啦，有冇效咗？呢啲我哋就唔知，你都对股价未必有咩特别大嘅嘢嘅。咁啊，喂，头先就喺咪后咧，即系休息嘅时候啦，就阿小 J 提到一样，即系都算系新经济嘅范畴啊，就系即系上网睇人打机咧。咁啊，即系睇有冇呢方面嘅概念股。咁啊，暂时咧港股就可能真系冇，系啊。如果 A 股咧就我唔知道買唔買得咧，就係因為黃建林個仔黃思聰咧，即係呢個中國首富個仔啦，佢就有個俱樂部，因為佢除咗直播打機，即打機都有比賽噶嘛，咁佢比賽咧其實即係喺中國同埋國際上都有即係有職業嘅比賽， 係啊有 係嘅。咁譬如阿黃思聰咧就自己有一個俱樂部咧，就係佢自己揾一啲十零廿歲嘅年青人嚟咧。就一日8个钟头就练习打机，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亦都上堂嘅，都有得即系佢除咗打机之外咧，即系职业打机之外咧，亦都系会读书嘅，系有栋楼俾佢住添嘅，个俱乐部买咗个物业俾佢哋去训练，系啊，咁样样咁都几好揾噶，啲人都 揾十零廿萬人民幣一個月㗎，嗰啲選手都係，即係仲係普通啫喎，即係如果你係世界一流嗰啲用字添嘅，咁而個商機咧其實都大嘅，所以我其實頭先小姐頭先問起呢個問題咧，我都覺得係其實即係港股咧有啲嘢都幾落後，即係冇呢方面嘅概念股，即係因為上網打機。即係嗱，我依家手頭上即係冇呢個數目字啊。咁但係咧佢製造出嚟嘅嗰啲人咧，即係裡面嗰啲明星咧，其實依家已經開始喺一啲主流嘅媒體或者傳統揾錢嘅地方開始揾到錢㗎。即係譬如有香港已經出咗呢啲明星㗎啦。即係可能因為我哋年紀大，可能未必識嘅。但係如果你問年青人咧，個個都識嘅，咩爆基達嗰啲咧。 唔係喎，你而家好年青，我覺得。 我都唔識。 嗱，我因為我其實我唔打機嘅，但我為咗因為第一即係有睇譬如啲財經雜誌啲有講咧， 係 佢即係都指出，即係其實都要留意呢啲嘢嘅，始終即係呢啲係新經濟咯， 係 即係個世界嘅大勢同埋啲錢慢慢就會流向呢啲嘢嘅，所以其實自己唔打機都要留意一下。 百基達好多廣告，係 好多廣告。即係你話拍咗幸福雙空數啦，拍咗Expedia 啦， 神雕嗰個 係啦係啦，咁你。即係喂， 好多一線嘅都未必有。 係啊，特別今日 一季有兩個廣告啦。 請佢好過請啲冇人識嘅明星啦。佢其實人氣好高嘅，即係同埋都已經唔係近呢一兩年嘅事嚟㗎啦。我第一次聽呢個人個名已經係 back to 可能係一二年之前啦，已經聽過啦。嗰陣時咧，佢係其實佢做一樣好簡單嘅嘢啫嘛，就係每一晚好似八點鐘係咪啊？唔知八點定八點幾咁樣，但係佢好準時嘅，佢即係晚晚都做嘅。九點啊，九點係啦，就直播自己打機。咁同埋咧就係， 但佢去打，我想知係去打咩機多咧？ 通常咧，佢第一個鐘咧係基本上都係打 FIFA 嘅。咁第二個鐘就咩都會有嘅，睇下佢嗰度玩開啲乜乜乜。我都係聽啲學生講嘅啫。 我聽 因為咧最經典嗰鑊嘢咧，今日 Jackie 喺度係最好啦。係就係咧，因為佢其實喺2011年嘅時候咧，已經每一晚啊嘅 online 直播嘅觀眾咧，都已經有超過5,000-6,000人。咁因為佢係踢打機係打 FIFA 去踢波噶嘛。 係啊。 咁咧就有一個小朋友就喺度話。佢咧，佢去旺角場睇波咧，真係有22個球員喺度踢，都冇5,000-6,000人睇嗰場波。你而家自己點樣？同埋佢亦都唔係打得叻喎，仲要其實打幾好渣嘅。 事實上咧，就真係今年香港嘅波，你要超過6,000人睇咧，係賀歲杯。就真係旺角場拉空氣。你話本地嘅聯賽，你真係過多千好叻嘅啦，已經。 咁所以即係就係。在個網絡上的東西現在就是這樣行所以就是這個大家都是即可以留意一下這方面的 東西是的我們看打機的東西其實譬如、Sam 經常留意那些手遊呢其實都很厲害的現在市面上都很多 game 收入都不錯 都不錯 的, 是 的, 是的呢啲新經濟可以留意翻啦，趁低吸納嗰啲咧。頭先講到，譬如3888咧，金沙硬件咧，依家個市值咧係譬如跌翻去100多億啫， 係 冇咗一大半啦，係喺高位。 哦，30多蚊嘅高位咧， 係咯，30多蚊，因為佢不斷有新 game 出噶嘛，喺內地咧，係咯， 都啱嘅。 系咯，可以留意一下， 即系睇下，就算今次跌，上个礼拜呢两日咪跌咗成1,000点嘅，但系佢嘅股价都冇再低， 冇再低系 冇再低噶啦，已经佢收 算系都唔错， 都系冇破近排嘅低位咯。 咁因为佢如果再跟住个市继续跌咧，就呢个 正常嘅话咧，呢个图位应该一月。中嗰個低位應該穿嘅嘛，但係佢而家都暫時都未穿。 頭先我哋講到嗰個話題咧，我問你哋咁我其實係睇咗香港一個港台嘅節目嘅，嗰日就講貧窮線啊，有冇留意？ 冇留意。 咁我有睇， 我都有啱啱有睇到， 我立一立嘅，佢就香港就低於5000多元月入嘅就叫貧窮線以下嘅，即係貧窮嘅人。 嗯， 咁啊高於大概6000元就唔係貧窮線啊咁樣。 嗯， 即係佢哋訪問嘅人好多都係一個家庭係月入10000多元咯，但係你頭先講到打機一個月10多萬就可以去到，我覺得需要係轉型嘅，而家係。 嗯， 好多好多行業已經係需要轉型咯， 嗯， 係咯，新經濟咯，可以留意翻，因為佢哋唔肯轉型，好似佢有一個訪問，有一個賣係手機套嘅， 係啊，我有印象， 你有印象， 係乜？話你佢好似嗰間鋪好細好細嘅啫，其實佢個鋪租8000元啊嘛， 係鋪租8000元， 但係佢賺嘅好似以我去以佢。佢好似平時就賺200-300元一日，星期六日就大概1000多元。咁，我幫佢粗略咁計條數咧，應該係星期六日係攞嚟交鋪租嘅啫，一個月。咁，平時賺嗰啲大概都係我計過都係6000元左右嘅啫。 咁，你一日200-300元低過最低工資嘅，其實真 係。係啊， 係啊，因為你32.5，你做10個鐘都320元啦，係咪先？咁所以 唔係喎，但係佢嘅感覺就係、是、我自己做自己生意就唔使俾人鬧啊成嗰啲咯，咁佢可能自在啲咯。 嗯，明白。嗯，原來如此。 係咯，我就覺得係我哋唔好睇啲舊經濟嗰啲股票，可以留意一啲新經濟。 冇錯。咁其實特別香港嘅零售業而家進入咗寒冬嘅情況下咧，我覺得你鋪租都好似減，雖然係啱啱開始或者有機會開始向下減，但係減極下個鋪租你做零售啊或者做其他生意做開鋪嗰啲咧，咁我覺得都係俾個地產商已經係大部分其實幫佢打工嘅啫。 哦，但係佢哋嗰啲地產，即係譬如做商業嗰啲簽個 contract 係耐啲，咪2-3年咯。譬如租住宅嗰啲係1年啊咁樣，所以未浮現嘅，可能未來1-2年就會浮現，即係減大幅啲減價咯。 咁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即係做即係年輕人去創業啊，係比較難嘅。 嗯 嗯， 係啊，呢個當然啦。 咁所以要諗下。用另外一種方法，喺科技上睇下有冇可以創意啊，或者即係好似搞多啲咁嘅比賽啊，或者即係打機嗰啲比賽啊，或者都有可以舉辦啊嗰啲，咁製造呢啲打機嘅隊伍出嚟，咁你每一個富豪可能或每一個集團可能有個有一班選手，咁啊可以製造多啲創業啊，又可以賣廣告啊，咁你。系咯，咁都 OK 嘅，其实都有啲创意嘅。 系，我哋嚟紧再留意多啲咯呢方面嘅。 嗯， 冇错。如果其实即系讲新经济股票、旧经济股票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反而自己嘅感觉或者自己认为咧，就系因為舊經濟畢竟佢係一啲存在咗好耐嘅行業啦，即係例如地產股啊，你邊個唔識睇啫？即係睇一睇，即係你如果你做商場嘅，咁去商場度望一望，咁就知你生意好唔好噶啦， 係 咪？即係你做發展商嘅，咁就睇下你啲樓賣成點，你知好唔好噶啦。但係咧就如果新經濟咧，其實你就要經過一個比較辛苦啲嘅過程去了解嗰樣嘢究竟做緊啲乜嘢嘢咯。即係因為佢實在五花八門。有陣時我哋就咁睇佢一啲好表面嘅，譬如可能我淨係睇年報啊，或者就咁睇下啲傳媒嘅報道咧，係難啲知道究竟佢實際上做緊啲乜嘢嘢。咁呢個就要即係、就是、要調節下自己去吸收一啲比較高質素一啲嘅資訊咯。即係譬如頭先講打機嗰啲咁樣，其實香港啲媒體都唔會點樣報道嘅，即係都係睇 Bloomberg 睇翻嚟頭先嗰啲資料嘅。咁變咗就。當如果留意到你咪可以，我哋咪可以行得快過人哋一步咯。但如果因為到 如果只是看回、哦、香港本地的傳媒啊 Click Club 那些，喂，到你留意到的時候都可能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是 變成其實 就會撐緊一點了、 嗯、 其實即我自己認為，即我自己都挺喜歡看一下未來學的書的，其實即有譬如其實之前在節目都有講過，譬如無人機啊、嗯、或者 3D 打印啊，這些一定將來是變成了很普及的東西的嘛，或者是無人車啦、啊、但如果你想香港找這些股票來投資呢都不是容易， 嗯， 啊、即系冇人做，净系好简单啫，无人机咁，香港嗰边公司做无人机嘅啫，暂时都唔知喎，真系，即系我真系搵唔到 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系除咗市场人士要努力之外啦，亦都系即系自己都要花啲时间、心机去做啲功夫，咁、 嗯、 就可以早着先机咯。不过。嗯我覺得我哋呢個組合嘅，我哋呢個節目嘅 combo 都唔錯嘅，即係大家都有自己擅長嘅一範。咁大家聽咗呢個節目咧，就即係啊，即係都好 comprehensive 啦。咁就嗱，節目仲有十分鐘，咁就講細佬講少少關於，都係一個即係都係大家都可以一齊傾嘅話題嘅。係，因為咧我就放年假之前咧，就本來就諗已經。我就 book 我就預先買咗飛睇美人魚噶啦，即係套戲。咁我就諗咗一諗咧，就我諗咗一兩日嘅、 嗯， 就因為周星馳有間上市公司噶嘛，就係8220嘅比高集團。咁咧、 嗯、 就我就諗緊咧係咪啊，即係都炒一炒好咧咁樣樣嚇，即係揾翻啲新年揾少少錢，當賺翻個戲飛錢都好啦咁樣樣。其實隻嘢就當然很垃圾㗎啦，即係都唔使特別，即係我有咁睇睇幅圖係啦，即係佢嘅股價走勢就咁嘅，咁啊，所以其實就即係冇乜特別，但我哋都係注意都係臨尾呢一度啫嚇，因為嗰日咧就本來就結果就我係應該係禮拜過年之前嗰個禮拜四即係年之廿幾啦，年廿六啊咁上下啦，就諗住買嘅，咁啊就嗰日咧就。競價咧就係兩個，睇下先，係啊 兩毫四到咯， 七， 嗯， 咁咧就諗住我就諗掛兩毫四千七好啊，定係掛高少少咧？哎，不過算啦，兩毫四千七啦，咁、 嗯、 結果就買唔到啊，跟住佢兩個半，兩毫半，跟住就上咗去啦，已經咁樣，咁啊炒咗兩日啦，咁、嗯、雖然就開咗市之後咧，即係過咗年之後就搭翻落嚟嘅，咁樣樣，咁、 嗯、 其實近呢一個季度咧，即係。即係我買大部分嘅股票冚棒都係瓜曬㗎啦，但係咧就唯獨是咧，即係咧，其實同電影相關嘅股票咧，我發覺咧就個走勢都幾容易掌握喎、 嗯。 即係之前炒1970嘅 IMAX China 啦、 嗯， 都叫即係喺高位放到啦。咁、 嗯、 另外就之前葉問三啦，咁啊因為譬如黃百鳴啊嗰啲，其實自己都有啲上市公司㗎嘛。咁啊，嗰啲都又有炒過一輪啦。咁今次其實周星馳8220，咁佢上美人魚又係一模一樣嘅模式。又發覺都幾容易炒嘅。短線咧，其實大家真係要比較上留意住有咩氣象啦、啊。即係嗰啲人有冇嗰啲老闆有冇本身有冇自己有冇上市公司啦、啊，同埋有冇炒股票嘅習慣啦、啊。呢條友第一就係、是。咁、 嗯、 第二咧就是、如果長線嚟講咧，其實都曾經在美國的很古老的即投資智慧有一個講法呢，就是說個市不好的時候電影股做得不錯的、 嗯 哦即包括在即大蕭條的時候呢，其實電影股都做得挺好的、啊、據說是這樣說 看一戲都開心一點，看一些小片 那接下來有機會復活節了我有到、 嗯、 是啊，所以可以看看什麼戲、會上嘅就可以留意一下，即係相關嘅股票咯。今次係走咗步啦，8220呢一個。咁因為其實佢，你仲要諗下，其實佢喺咁嘅市況之下，都算係升幅都算係咁噶啦。不過都捉唔到，因為其實咧都算叫捉到，但係都睇到個成交量咧係明顯增加嘅。其實臨過年嗰兩日嘅時候係，係咁啊，即係叫做、 有啲聰明錢走入去， 係啊，係啊。即係尤其是呢間公司，其實周星馳以我所了解咧，應該自己揸50%到嘅，都幾緊要嘅。咁周星馳先生都係屬於無寶不落㗎啦，即係有錢揾都唔會放過嘅。咁、就可以咧就 但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大家要如果8220咧，咁啊可以擺埋幾年都唔睇啊！大家都知道周星馳依家幾年先拍一套戲，要等到下一次炒咁樣到幾時啊？咁樣咁啊，另外就啱啱喺聽，即係都係一個即係電台節目啦，就美國嗰邊嘅，其實咧佢哋就發現到一個現象咧，就係有一種呢度最後五分鐘講少少睇戲啦。佢哋發現一種新嘅戲種嘅，依家係就係咧關於金融災難嘅戲。 嗯， 即係以前咧就係你間唔中有一套劇情片，或者因為咁樣講，以前咧就好興有紀錄片，係拍金融海嘯啊點啊，啊揾翻啲原因出嚟啊，或者係有啲家庭啊點樣慘啊流離失所啊咁樣啦。但近年咧就發現咧就其實金融片咧，其實變咗做一種好似戰爭片咁樣樣，即係變咗做一個種類嘅劇嘅，基本上就係、是、咁。因為喺今年年頭啦，一月嘅時候咧，就美國有一套新嘅戲咧，就叫做《The Big Short》，孤注一擲。咁喺香港咧就唔係好收得嘅，我發覺就咁。但喺美國咧就個票房就相當成功。咁我就有入戲院睇嘅香港，我都覺得幾驚訝，因為咧呢套戲其實拍得相當悶。係，拍得相當悶嘅，反而喺美國竟然係收得，即係商業上都成功。咁我簡單啲講，啲咁多佢嘅劇情啦，其實佢係講幾班人咧係冇關係嘅，有啲係 game 經理，有啲係散户，就分別咧都喺2005、2006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睇衰美國嘅樓市啦。咁樣樣，咁佢咧就去沽空美國嘅樓市相關嘅東西，即係有啲人係沽空嗰啲債啦。有啲人沽空地產商股票啦，有啲人沽空嗰啲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即係嗰啲嗰啲叫按揭抵押嘅相關嘅證券咁樣樣。係咁啊，個戲嘅開頭咧講係點去調查呢樣嘢啦，包括去嗰啲鬼城嗰度睇下啲樓係咪起咗冇人住啊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用佢哋各種唔同嘅方法去進行一啲實地嘅調查咁樣樣。咁就中段咧就是、關於佢哋做出咗呢個投資決定之後咧承受嘅壓力啦，即係譬如呢個散户俾人追孖展咧，就會 俾人入倉， 係啦，個基金經理咧就承受好多客户同埋好多機構投資者嘅壓力啦，即係嗰陣時美國嘅樓市做得好好噶嘛，即係覺得你去 short 呢樣咁樣嘅嘢唔係啊咁樣咁啊到最後咧佢哋即係當然個故事係根據翻即係歷史嚟到寫嘅啦，咁佢哋係啱嘅咁樣，佢賺咗大錢咁樣樣啦。咁呢種咁樣嘅戲咧，其實之前可能大家最熟悉嘅一定會係《華爾街狼人》啦，嗰套嚇《The Wolf of Wall Street》嗰套戲。咁但其實嗰套戲咧，就如果大家有睇過咧，其實同股票嘅關係咧就唔係咁大，即係唔係咁關投資事嘅。 嗯， 其實主要係關賣嘢，跟住其實講一個人點樣做 sales 噶嘛，主要就係、是。但係其他咧，其實各類型嘅金融災難片咧，其實近年咧就已經係即係多咗好多咯。咁嚟緊咧，亦都會有一套新嘅相，就叫Money Monster。 嗯。 咁就George Clooney 佐治古尼啦，同埋 Julia Roberts 做嘅、那個劇情，大概應該係講一個。其實都幾應景，係講一個 live 嘅財經節目，做 live 即係人哋收視好好啦，嗰、那個係幾千萬人睇。咁但係咧就有一個俾因為俾個股市唔知股市定係咩投資啦，就害咗佢嘅人。咁一個傻傻地有槍嘅呢條友，就衝入去咧就捉住咗嗰個節目主持人，即係譬如當係你先啦，就。逼你咧，因為直播噶嘛，就要佢咧就係、是去再請多啲金融界嘅人士上嚟咧，就喺個鏡頭直播喺全國面前咧質問佢哋，咁然之後就再一啲問題，然後就去調查咁樣樣啦，就發現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整個金融系統嘅騙局咁樣樣嘅，咁就其實係我慢慢就會覺得係。其實呢個暗暗配合翻自己，即係細佬自己一個睇法啦。其實某一啲嘅投資項目咧，其實喺近年咧已經係落地咗好多噶啦。即係我諗，我哋如果喺自己投資上面又好啦，或者係即係做即係財經嘅分析上面都好咧，其實都要即係再進一步。講緊係咩咧？譬如話講財技嘅，我諗10年前咧香港冇乜。 財演講財技嘅，其實係，即係近自從金融海嘯之後咧，私人啲人先講哇點樣供股啊，點樣樣誒，即係合股啊，點樣拆股啊咁樣，即係依一但我又覺得咧呢啲嘢變咗太濫，你慢慢咧又變咗常識。咁變咗咧，就如果想再去分析即係財技相關嘅股票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要將自己嗰、那個識見啦，即係再提升多一個層次咯。咁啊，即係喺分析上面先能夠會做得好啲啦。 好， 時間差唔多， 時間差唔多啦。喂，咁啊，最後咧就再祝大家新年快樂啊，新年進步。好，咁下個禮拜再見。 OK， 拜拜。 拜拜。